之中，我心眺望，发出一声，但两眼发光。寂寞极凄厉，晚风冲满行，只因他幽怨目光。他的孤高，我心印象，无人抱紧他，黑夜再次扩张。但是极倾慕，掀起心渴望，尽管早知这地方消失太阳，极度哀艳的晚上，浪漫飘荡，但我曾遇上极度飘逸的对象，下定决心将他去爱上。彼此身躯重分两岸，一把声音像似对我讲，慢慢地走近，请将心拍望，仿佛栖身老地方。他的孤高，我心印象，无人抱近他，黑夜再次扩张。但是极倾慕，掀起心渴望，尽管早知这地方不可仰望。极度哀艳的晚上，浪漫飘荡，但我曾遇上极度飘逸的对象，下定决心将他去爱上。极度浪漫就是那动人磁场，只遇上他就令我痴爱若狂。极度浪漫夜月叫动人难忘，浓浓情感从心里叫嚷，热烈激荡的对望，热烈涌着让爱情骤降，泛着火焰的晚上，就让两心都紧贴碰上。极度哀艳的晚上，浪漫飘荡，但我能遇上极度飘逸的对象，下定决心将他去爱上。